你而家有冇发觉咧？香港好多嗰啲电视节目、戏剧同埋 M V 入边咧，加咗大量嘅广告植入入去啊，同以前争好远啊！ 喂，我觉得而家嗰啲其实已经唔算系广告植入嚟噶，做得好夸张噶咯，已经 系啦，我就系觉得佢夸张到已经系搞死咗呢几个行业咯。我直情系觉得，与其佢话佢系广告植入啦。不如他说他拍套戏啊，或者拍个 MV 呢，是为了去帮这个产品去宣传。即是那个主客的关系是完全调转晒的。 是啦，我就说为什么说他夸张呢，就是因为好像现在这样，其实是直情那个广告商在写着个剧本还有监制的。 差不多，即所以我是看到好像当年无间道这样，他就说这个剧本呢就是摆了3年才出到这套戏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些广告商不肯投资，因为他这套戏是很难可以插到一些平时家居用品的广告，即是大众会买的东西，所以就很多广告商就不肯投资。即是你冇理由话刘德华攞住樽洗头水去见曾志伟噶嘛，所以就系变咗依家嘅嗰啲戏咧，全部就变晒质啦，成套戏就冇一个剧情可言，或者就系佢嗰个剧情只能够系好限定嘅角色入边去写故事咯，通常就系某一个产品嘅公司董事，然后就做争产，即系成个嗰个剧嘅种类系好少啊，你好难可以做到好多。不同的种类，例如说好像美国日本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戏嘛，它日本有很多不同的喜剧啊，例如说校园喜剧啊，或者一些职场的喜剧啊，但是香港做极呢都是以争产为主啊，或者是感情戏啊，很少是可以做到一个是比较突破的一种戏咯，它不会 approve 那些比较特别 的戏嘛。 是咯，即是你俾得钱出嚟，你都系谂住正正常常、正正经经拍一部，帮我 sell 我嘅产品或者我嘅服务或者我自己嗰间公司嘅电影出嚟。你唔想系冇呢个风险，话你拍一出太过特别或者太过前卫嘅电影出嚟咧，搞到好似咧自己抌咗钱落去，仲搞臭咗自己个名咁样样咯。 系啊，即系佢亦都唔想话叫做单纯咁去制作一啲同自己个产品冇乜关系嘅，或者好难可以做到一啲植入嘅戏咯，所以佢只能够变咗系做极咧。现代剧就一定系登产嘅，古代剧嗰啲咧，通常佢都一定要打好多广告喺个片头嗰度咯，因为古代剧佢亦植入一啲现代嘅产品入去啊嘛。近年嘅戏啦，例如系好出名嘅就系依方力申同埋个邓丽欣为首嗰啲什么爱啊之类，爱什么啊嗰种咁嘅戏入边咧，成套戏咧佢就系好夹硬去推销一啲卖俾少女嘅护肤品啊，或者系嗰啲咁嘅化妆品咁样嘅。咁我曾经系有人偷睇紧嗰阵时咧，我就辣咗两眼啦。就真係唔過3分鐘嘅時候，我都見到係幾個鏡頭係不斷咁喺度講嗰件產品。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呢，我認為係幾好嘅電影人呢都寫唔出一個好嘅劇本出嚟嘅。一個咁短嘅時間都俾我睇到咁多嘅時候，咁成套戲都應該佔咗好大一部分就喺度宣傳個產品㗎啦。咁你嗰套戲仲點樣做落去呀？ 頭先一開頭我哋話廣告植入啦，咁你要植入一啲廣告或者一啲信息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本身有一個劇本或者有一套戲喺度存在，你先至可以植入噶嘛。 啊，套戲應該係大過廣告噶嘛。 但係而家就變咗唔係啦，而家就調翻轉嘅，而家就咧 廣告大過套戲啊。 係咯， 即係所以變咗套戲就好非常之唔好睇咯。通常就係好戲佢就少做廣告植入，甚至乎係唔做廣告植入。又或者咁講，你做咗我唔係好覺嘅，因為套戲本身好嘛。但係其他當你套戲本身好夾硬要去做廣告植入嘅時候，就變得套戲就唔好睇。套戲唔好睇，我就更加好留意到你嗰個廣告植入。我留意到嘅時候，我就反而會產生一個反效果啦。就係我覺得你呢套咁嘅產品就搞衰咗套戲，我都唔會想睇套戲落去啦。我見到你個品牌我就憎啦，直情係。 又或者咁講啊，佢太夾硬咧，要植入一啲廣告或者信息咧，就拖累咗佢套戲本身嗰個質素啦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，你係冇辦法拍到出好戲噶嘛。如果太過夾硬嘅時候， 嚇、一定拍唔到啊嘛。因為你變咗成套戲，你啲人就係要去擺款， 同埋係要加入一啲係完全同本身套戲冇關係嘅對白台詞，去宣傳你嗰個物品嘅。 但其實你講到呢點咧，廣告植入咧，我哋大家都知道啦，係一啲好差嘅事啦，可以叫做。但有時攞翻呢啲咁嘅笑點出嚟咧，即係有好多大膽啦，我叫佢大膽啦嘅電影人啊，或者編劇咁啦，係會特登攞翻呢一點出嚟，作一個假嘅品牌，跟住咧擺落自己嗰個電影嗰度，係攞嚟諷刺呢一樣嘢噶嘛。所以我覺得有時係可以，即係冇咗呢一樣嘢，就冇咗呢一條橋，咁就少咗一個笑點咯。 都係啊，但係你就變咗要搞死咗原本嗰樣嘢，你先至可以有另一個行業或者另一個題材生產咗出嚟咯。即如果佢可以做到兩者係並存嘅，我諗會好啲咯。即好似美國咁樣，佢亦都有好多戲係會有廣告植入嘅，但係佢有啲係做得幾好噶嘛。 咁始終美國咧講電影咁，我諗你都係講緊荷里活嗰啲電影啦。因為佢哋製作大、資本雄厚、投資大咧，就唔會好容易俾單一個品牌咧去牽住佢哋個鼻嚟走咯。 同埋我覺得就係佢本身嗰啲導演亦都冇咁容易跪低啦。我亦都覺得係個品牌嗰啲人佢自己係比較有品味嘅，佢係會識知道點樣先至可以真係可以宣傳到你嗰套你嗰個品牌咯。即係以一個雖然我睇落我就覺得比較硬猛嘅，例如話以 Iron Man 嚟講啦 ，Iron Man 就係不斷咁去 sell Audi 嘅汽車噶嘛。即係例如話喺 Iron Man 3入邊，佢隨手有一段佢係隨手去偷咗個敵人架車，然後上翻去都仲係揸 Audi 噶嘛。即係佢唔會話因為我係求其執嘅，我就執咗個 pickup truck 噶嘛。佢就係 Iron Man Tony Stark 一定要贏，所以就係成套戲佢無論喺咩時間兜踎又好，成身傷又好，都要揸翻個 Audi 啊嘛。係啊，咁你講開呢樣嘢，我就諗起啦，香港嗰啲劇集啦，即係主要無線嘅劇集啦，嗰啲衣著啊或者裝扮係好唔配佢哋自己嗰個本身嗰個角色噶嘛。 係， 例如佢可以係即係我當然而家誇張啦，佢可以係叫一個黑衣去著一套西裝出嚟。 啊！呢、這個就係誇張咗啲啦，但係有啲比較真實嘅情況就係、是、咧，佢例如拍嗰啲咩警匪片啊，或者係拍嗰啲消防員片啊，就算係因為消防員或者好似烈火雄心咁樣啦，佢亦都會入面有講嗰啲救護員嗰啲咁樣咁啦，就係、是、連有啲係單單係一個救護員啊，又或者係一個老差骨啊之類嗰啲，佢係做散仔嘅啫喎，又或者係就算係做到重案組，佢都唔係做幫板嗰個嚟喎。去佢間屋睇下嘅時候，閒閒地又有兩千尺嘅喎。你喺香港有幾多間係兩千尺嘅屋啊？ 可能人哋呢個散仔本身好有錢，唔係太自在份工嘅咧，所以做咗咁多人先做散仔咧。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，但係就好唔符合佢現實嗰種情況咯。就係、是、好似我頭先話 Iron Man， 求其攤架車都仲係 Audi， 好似周街都揸 Audi 咁樣嘅。咁但係好在嘅就係、是。如果 Iron Man 是俾香港人拍的話咧，可能隨時就變咗Audi Man 噶啦。佢直情係著架車上身嘅啫，跟住由前面個 logo 就係變咗個四個圈啦，就冇可能係可以維持到佢原本嗰個形態咯。一定係俾個老闆搞到係左加一啲，右加一啲，就搞到不似人形嘅。對比咧，美國嘅廣告植入咧，就好似英超聯嘅嗰種。波衫咁樣嘅，件波衫前面咧通常就只有一個牌子嘅，而香港嗰種咧就有啲似，例如話係巴西、荷蘭啊，或者係墨西哥嗰啲咁樣嘅波衫咁樣啦，又或者似嗰啲 NASCAR 嗰啲嘅嗰啲賽車衣啊，就係、是、成件衫上面係縫咗超過20個牌子噶嘛。 但我覺得你呢個比喻唔係太貼切咯，因為人哋成架賽車好，或者成件賽車衫好，黐咗幾多個牌子都好啦。那一架始终都是一架赛车，那个着上身的人始终都是一个赛车手嘛。但你现在好像是夹硬将赛车那个车身的形状切割到好像自己品牌的 logo 咁咯。你夹硬去将架赛车变成好像花车咁，几快都好啦，系咪？咁你已经变咗本末倒置啦。 是啊，完全系好奇怪嘅。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香港呢个广告植入。甚至乎係呢個叫做老闆大晒 廣告商大曬嘅呢個環境生態咧，就令到依家拍嗰啲戲就係越嚟越唔好睇啦。